心的嘴角，他站在路旁在等谁到，也许是独自勇敢，闪躲的眼神会让一切更美好。路人都很匆忙，没有人在这时光，我却清醒着暖暖的午后如此晴朗，不经意的清风吹开了偶尔的交错目光，太阳伞下一个人傻傻的张望，你看着空气里面处处荡漾着爱的味道，不懂痴心的人不会明白，呼吸的春暖花开，沐浴在这阳光里面，期待着邂逅的来临，经过的香水味不经意飘来，等待着上天的安排，啦啦啦啦啦啦。

茶，后面下总有心事放不下，有没有亲密在融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一路看很多人群匆匆忙忙地在行程里睡了又醒，飘忽不定，这也是一种麻痹。直到我看到了你莽莽撞撞靠近，每一个细节都牵引我放下行李，让心休息。你就是我的风景，云高风轻，不走下去，停在这里，视线里都是你，全部是你微笑的表情。爱让悬崖变平地，像出森林一整片的森林，树荫里复杂的生命，因为有你我一次透 谁是最远那颗星星，但也最靠近。曾经以为我自己只有我自己，回头才 发现你并排的交易。感谢你在我身边属于我，我也想换你一样的感动，就在你的左右，最单纯的念头，我好想从你眼中找到我能捍卫的温柔，躲进我的聪明，善良又任性，你有太多奇怪个性，让我很着迷。你的微笑太神奇，灿烂到不行，连眼睛要下雨都被你放晴。感谢你在我身边属于我，我也想换你一样的感动。在寂寞的光阴旅行，在黑洞里不自信，失去在银河里不停寻觅。Oh come on, that's right， 这一刻一年四季永不相信，守护我的心就是你。想做你的枕头。心跳。

恐惧不再像烟粉迅速燃烧，在手掌中消失的字条再找不到灰烬的线条、 yeah. 怎么化险为夷，用的什么诡计，只守这天背后藏着什么秘密，舞台外现生辉，主角生我其谁，不可思议，用眼睛来体会，无中生有没有什么不对，曲张声势只是点缀，玻璃时空带你尽情发挥，所有想象交给魔法来应对， 召唤所有我，你让神奇出现 It's the magic， 冲破所有阻力，用荣光照亮， 破碎 我的双眼， 王国被我夺权 It's the magic， 魔力直接带你到我， 节拍跟随着魔术师的记号 It's the magic， 看得到听得到摸得到的都是我的道具 It's the magic， It's the magic， 召唤所有魔力让神奇出现 It's the magic， 冲破所有阻力用荣光照亮， 所有去开魔双眼，魔法王国被我贡献 It's the magic， 魔力直接带你到我，带你到我，我的世界。 太阳晒得我眼睛睁不开，你的好脾气让我心情坏不起来，下雨下得我眼神发呆，你的道歉听着听着我都快要笑出来，谁说不能黑白配，世界上没有什么事能够如此的绝对，曾经有人这样唱过，白天他不懂夜的黑，你却懂得我的美，有时候我会感觉非常累，有时候也会不自觉把你拖累，你有时会说我们不配，只要你以为真的真的我什么都无所谓，谁说不能黑白配，世界上没有什么事能够如此的绝对，曾经有人这样唱过，白天他不懂夜的黑，你却懂得我的美，感情也是黑白间一样能弹出我对你，只有慢慢的感谢，也许黑永远不明白，在这个彩色的世界有你我才会存在，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手风